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日本的大朋友成田雅子为我们写的，是由小慧翻译的。谢谢普普兰绘本馆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很棒的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莎娜的梦幻花园。小女孩莎娜绑着两只翘翘的小辫子，她最好的朋友是小猫露露。天气慢慢暖和起来了，哇，这可真好啊。这天莎娜带着小猫露露散步的时候，路过了朋友的院子。朋友家的小房子有一个好大的院子。 哇，你瞧，好漂亮啊， 莎娜叫了起来。哇，是啊，朋友家的院子里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朋友在院子里撑了大阳伞，放了桌子和椅子，这样就可以在花园里乘凉了。 喵，真的是好漂亮啊。 嗯，我们也来帮忙吧。 莎娜和小猫露露也进到朋友家的院子里，他们帮忙浇水，照顾花草。瞧瞧，红的、黄的、绿的、蓝的，各种各样的鲜花，还有小小的鱼池呢。花园里到处都能闻到甜甜的花香味儿。等莎娜回到家，他想也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花。他的小房子有着红色的顶子，可是院子里到处都是杂草，比朋友家的院子差多了。 嗯，努力，我也要在我的花园里种满了花。 莎娜从朋友家要来了花种子和小花苗，开始建造花园了。哇，小猫露露和莎娜真的是好忙呀，先把所有的杂草都拔掉，把院子里的泥土弄平整，然后她开始撒花种子。莎娜一边撒种子一边唱起歌来。 嗯，花儿花儿快出芽，花儿花儿快长大，花儿花儿快点一起来玩耍。 小猫露露正在垒一个金鱼池，里面养上小鱼。它还用石头铺了一条小小的石子路，从小房子门口一直到院子的大门口。花已经种了很多，莎娜每天都来浇水、除草。小猫露露累的时候，就请其他的猫咪朋友一起来玩，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终于有一天，当莎娜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她发现土地上钻出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的小苗苗。 哦，啊，已经长出来了。 小鸟们飞过来，用尖尖的小嘴想要吃掉那些小苗。莎娜赶紧大声喊， 不行不行，飞得远一点儿。 莎娜和小猫露露很仔细地照顾这些小花苗。小苗慢慢地慢慢地越长越高。花儿花儿快长大，快点一起来玩耍。花苗越长越高，很快它们就长得比莎娜和小猫露露还要高了，而且开出了各种颜色的花，有的像小铃铛，有的像小酒杯，有的像小太阳，有的像个小皮球。 哦，现在已经很高了，我们都可以爬上去了。 哇，喵，简直就像是开满花的小树呢。 真好，还可以在大叶子上玩滑梯的游戏呢。 喵，真好呀，真好呀。 哇，瞧瞧，院子里的花长成了小树林，每一棵都像树那么高， 而且花朵大的简直就像个大足球。可是花园里长满了这么高的花，还怎么在院子里读书？怎么在遮阳伞底下吃点心呢？莎娜和小猫露露站在院子的门口，连走进去都没有办法了。 这个怎么办呢，露露？ 喵，我也不知道啊。 正说着，突然咕噜咕噜咕，从花丛里滚出一个圆圆的东西，蓝色的像个皮球。 这是谁的？ 小猫露露扒开花丛，看见一个小孩正在那儿着急地找啊找啊。 喵，你在找什么？ 是找这个吗？ 莎娜举起手里蓝色的小圆球，那个小孩一下子就笑起来了。 嘿，你们是莎娜和露露吧？一起来玩吧，到这边来。 这个小男孩穿着黄色衣服、黄色裤子、黄色鞋子，头顶上还戴了一朵花，哦，是一朵花样子的小帽子。莎娜和小猫露露都不认识他。 他是谁呀？ 喵，好像还认识我们呢。 小男孩抱着蓝色皮球走进了一条小路。哇，这是花中间的一条小路，好高好高的花在两边搭成了棚子，小路变成了隧道。小男孩跑进隧道，转过身来叫他们。 嘿，快点快点，大家都在等着呢。 大家是谁？ 哎呦，我们还是跟他去吧。 莎娜和露露跟在小孩的后面向前走，两边的花刷啦刷啦，就好像是在欢迎莎娜和露露一样，发出了好听的声音。走了一会儿，远处传来了歌声。 花儿花儿快出芽，花儿花儿快长大，快点一起来玩耍。 诶，这不是莎娜唱过的歌吗？莎娜正在听呢，就看见刚才那个小孩正在向她招手。他们已经穿过了一片高高的花丛，来到了中间的空地上。小男孩站在一棵更高的花底下，向莎娜和露露招着手。 过来，到这边来。 莎娜和露露只好跟着小孩又钻进了另一片高高的花丛里。他们走啊走啊，越向前面走，四周变得越黑暗。 我有点害怕呀。 喵，好像妖怪会出来呢。 这个时候刚才的歌声又传过来了。 一个碰，两个碰，有一个碰。 这是什么？莎娜和露露跑过去，往草丛中间的空地上一看，花中间有一片绿草地的空地，空地上有很多像刚才的小孩一样的孩子，他们有的穿着红色衣服、红裤子，戴着红花朵帽子。有的穿着蓝色衣服、蓝裤子，戴着蓝花朵帽子；有的戴着白花朵帽子，有的戴着黄花朵帽子。他们拿着很多漂亮的彩色的小球球在玩呢。小孩们对莎娜和露露说：“ 来吧，来吧，莎娜、露露，一起来玩。”可以吗？ 喵，我们也来玩球吗？ 他们高兴地跳了起来。他们像小孩一样把那些彩色的球球一扔一扔，就扔到了花枝上面。砰砰砰，那些圆球球碰在一起碎开了。砰砰砰砰，里面飘出好多柔软的白色的小毛毛，就像一个一个的小伞。哇，周围白茫茫的一片，孩子们抓住绒毛，跟着飘起来了，飞起来了。 莎娜和露露也飞起来了。 瞧，我们已经飞起来了。 喵，好厉害呀！ 他们跟着飘啊飘啊，四周变得明亮起来，眼前是一个好大的花园，开满了鲜花。莎娜高兴极了，她唱起歌来， 温温暖暖好心情，柔柔软软花儿香。 好多好多的花铺在一起，铺成了一片地毯，铺成了一个大花的院子。 啊，实在是太舒服了，躺在花上面。 喵，这就像是我们用花铺成的院子呢。 莎娜和露露迷迷糊糊的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莎娜睡得很香，小猫露露也睡得很香，可是睡着睡着，他们咕噜翻了一个身，然后莎娜和露露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上面掉下去了。 啊，喵，救命啊。 哦，这个时候莎娜和露露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啊，他们正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呢，那些像树一样高的花又变成了很小很小的花，铺在院子里就像一张花地毯。好多的小绒毛和小花瓣飘来飘去。 啊，铺满鲜花的院子好漂亮啊。 喵，我们的院子是最棒的。 小琴姐姐， 干嘛呀？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家里收拾得太干净了，反而没什么意思 啊？你是在表扬我吗？你是在表扬我卫生打扫得这么干净，家里收拾得这么干净吗？ 是的是的， 谢谢。 你确实挺勤快的，但是现在我看这个地面光秃秃的，好像没什么意思。 你想铺个地毯吗？ 地毯？没意思。你喜欢出去郊游吗？ 当然喜欢出去郊游了， 在公园里有好多花花草草。 对了，我们就在我们的客厅种上花花草草怎么样？ 在我们的客厅种上花花草草。 对，你下班我放学，一开门，哇，有那么多美丽的鲜花在向我们招手。 你是说我们要在地上撒上泥土 啊， 再撒上种子， 对， 再浇上水， 对。 哦，是这样啊。 嗯 啊，唐耳朵，不过我要问问你，公园的泥土里除了花和草还有些什么？ 小石子儿。 那在土里面还有什么呢？ 小蚯蚓。 除了小蚯蚓还会有什么呢？ 小虫子。 小蚂蚁。大肉虫子。大飞虫子。回头咱们家的客厅里都是泥巴和土，种了花还会来蜜蜂。 就当我没说过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他刚从幼儿园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对爸爸说： 爸爸， 我觉得我们班的明明很笨。 哎，呱呱，不能这么说啊，不许骂人。 今天老师问牛奶是从哪儿来的，他竟然说是从冰箱里，你说他笨不笨？ 爸爸摇了摇头，问他，那你知道牛奶是从哪里来的吗？呱呱很自信地回答爸爸说， 当然了，是每天早晨妈妈从街上买的呗。 昨天呱呱拿着瓶子在马路边站了很久，后来把院里的纠察叔叔都吸引过来了。纠察叔叔走过来问他，哎，小家伙，你干嘛在马路边站着呀？呱呱哭丧着脸回答叔叔的问题，他说， 妈妈叫我出来买酱油，就买我手里这个牌子的，但是他说要等汽车开过我才能过马路，我现在正等汽车开过。 有一位老先生沿街缓慢地行走，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够一个门铃，但是门铃太高了，怎么也够不着。心地善良的老先生就停下来对小孩子说，我来帮你打铃吧。啊，于是他就使劲地打响铃，整个房子里边的人都听到了铃声。这个时候小朋友却对老先生说， 现在咱们逃走吧，快。 这个小孩唰的一下就跑远了，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老先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沈北新区小哈金幼儿园中一班的艾纯博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妈妈的爱。 我叫艾纯博，妈妈的爱。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地哭啊。啊，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一次老师让我用最次道具，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最该爱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 下面请小军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妈妈的爱。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地哭了。啊，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一次老师让用最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

不知道。 60胜，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